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34首诗，送李中丞汉阳别业，刘长卿。 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，刘长卿。流落江南间，剑气写万书，八归无旧业，落去乱兵士。独立三边界，轻声一点滴，茫茫江汉声，一毛有何计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